音乐与汽车的完美融合，声音与视觉的双重享受。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荣耀升级， 再度出发。 工作日早9点至11点 ，DJ 腾斌为你定制出行专属节奏，为生活，为音乐，各就各位。汽车音乐会2021，让你的世界与众不同。 Welcome，Listen to One，Listen 21， 全新 To One 21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泪吹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埋没都不要了，生死是这些永恒，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他们是 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焕新再出发。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下了一夜雨，走起路来浇花泥，天上有几次云彩，依然是好天气，不是云彩不下雨，不是莲藕不挂泥，不是汗水不缺鞋，鲜也是天地兄弟。一辈子一幅画，一个人一支笔，那画也不是好描的。苦的要变成甜，甜的要酿成蜜，那天可是苦好的。那天可是苦跑。 昨夜下了一场雨，那场雨下得可真大呀。早晨出门的时候8:22，走在了东单的路口，又赶上一场大雨，雨刷开到最大，都已经看不清楚前方的路了。所以提醒大家，北京现在雨水很多，而且雨量分布不均。雨量呢，就是除了分布不均之外，来的时间呢也是很难说什么时候就来了哈，说来就来的一场雨。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算是应时应景吧，早晨出门的时候看着这个雨，然后脑海当中一直就浮现这首歌曲，昨夜下了一场雨，然后就想今天第一首歌曲一定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样的雨天开车，我们应当注意哪些重要的事项呢？前两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陆续介绍过，比如说要清洗您的车窗啊，否则就会外面下大雨，车里下小雨。还有就是如果刹车片生锈怎么办呢？还有雨天如何保养爱车呀？再有就是早晨出门的时候啊，这空气的湿度真大，雾气那么大，那么车窗起雾该怎么办？哎，我今天早上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们来看看该怎么办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车玻璃起雾主要呢是湿度过高、温度过低两方面共同造成的。那么夏天雨水天气，因为大气压变低，车内的湿度饱和的空气遇到玻璃就会折出里面的水分，形成雾气。尤其是车内人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开空调，那么呼出的气体湿度大，很快就在前挡风玻璃起雾。这时候该怎么办？先别慌张，如果夏季雨天车窗起雾，可以先打开内循环，关闭外循环，阻止车外的湿气进入车内，然后呢再打开空调制冷，降低车内的湿度，并按照实际情况打开前窗后窗除雾的模式，同时呢把风速降到很大，调到最大，温度调到最低，这样就可以很快的除雾了。如果侧窗呢也起雾的话，调整侧窗边的出风口，让它不要直接吹到侧窗的玻璃就好了。总之就是把您的这个车里面内循环打开，风速调到最大，温度调到最低，调到这个窗户的模式哈，不要调到这个驾驶员的模式，得吹半天。然后雾气消除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安心的行驶了。另外呢，就是在这样雨特别大，像我正好在东单路口8:22赶到的时候，如果那么大，那个雨刷最大的速度都已经不行，都看不清楚，那一定要放慢速度，保持好前后车的距离，不要随意并线，红绿灯一定要减速慢慢通过，而且把示宽灯啊、防雾灯啊，或者是干脆这个双闪等等全部都打开。再次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昨天的听众朋友点到过的，有《广岛之恋》，还有《漂洋过海来看你》，还有王菲的《我愿意》，都是谁点的呢？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 首先是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莫文蔚和张洪亮合作的《广岛之恋》，这是昨天听听聊天室的听友红果点播的，送给大家《广岛之恋》。 你早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倒回，空间已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 越过道德的快乐。 1997年的一首作品，距离现在哇好长远好长远，时间好久了，但是呢这首歌曲依然印在大家脑海当中，现在还是 KTV 当中男女对唱点唱榜的前几名的歌曲，张洪亮和孟蔚的世纪对唱情歌《广岛之恋》。这是张洪亮亲身经历的故事写就的一首作品，当时呢他在纽约求学，为了纪念自己和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写下了这首《广岛之恋》，也收录在莫文蔚首张国语大碟《做自己》当中。可以说这也是莫文蔚演艺生涯当中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了。其实在异国他乡，只要爱得深，那还是事儿吗？你可以漂洋过海来看我呀，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不是刚才在跟着他一起唱呢？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娃娃，后来李宗盛曲作者也拿过来自己演绎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李宇春春春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和之前的《广岛之恋》相隔20年，可能20年之前，异地他乡的爱恋没有办法，但是现在时间距离都不是问题，任何都不可以阻挡我们的爱，是不是？好了，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听听聊天室当中0898点播的，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你想听什么歌赶快来告诉我，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如果漂洋过海去看他，见到他第一句话你会想说什么？如果他说太感动了，嫁给我好吗，你会说我愿意吗？我愿意也是红果点播的歌曲，昨天承诺给你们了，9点要给你们来播放这些歌，就让这样一个上午，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共同来一个集体大回忆，共同感动吧。这些走耳又走心的作品，王菲，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 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想要 有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行走的 CD， 张晨浩的林俊杰，2004年《第二天堂》当中的这首《豆浆油条》，跳跃的音符，朴素的歌词，都让这首生活化的小品拥有超高的人气，传唱至今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了。你做好准备了吗？边听歌还可以来边点歌哟，在听听聊天室或者家族群当中。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换新再出发。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 Yui Sobi， 只要多一点点。第九位 SHE， 痛快。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 第八位，好妹妹，多一颗温暖。 总有一些梦想对你诉说。 第七位，梁咏琪，新鲜。 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轻唱一遍，闭上眼睛。 第六位，By Two，凑热闹。 我们走在一起，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私の優しさに変わったんだ。ほら喜びは巡る。もう少しだけ、もう少しだけ踏み出せたことが、もう少しだけ、ほんの少しだけ優しくなれたことが、ありふれた一日を特別な一日にほら変えてくれたんだ。きっと今日もあなたから私へと 好好听的歌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刚进入到听听聊天室当中，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点赞了，哇、哦、点赞30000多了，谢谢啊。有人还在点歌，想听小野丽莎的水果什么什么什么，那叫石井，一首叫石井饭，一首叫水果沙拉，你到底想听哪一首歌曲？好了，刚刚是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10位，来自 YOSOBI 的只要多一点点。他们越来越受到更多歌迷的追捧啊！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就火速进入到日本公告牌热门单曲也好 100 榜单，流媒体的播放已经突破了4亿次，并且拿下了 Billboard Japan 综合歌曲排行榜号100 2020年年度冠军宝座的好成绩。 哎，可谓是后生可畏哈、哦，可谓是后生可畏。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九名歌曲，做好准备了吗？一首怎么说呢，摇滚风格的歌曲，也是 SHE 很少有这种风格的作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快的去感受 SHE 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音乐除了甜美之外，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格，很硬朗的。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 SHE 痛快。好了，继续攀升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相聚的时间也许不算多，只有短短一刻，却能在人生漫漫的旅途画下彩虹颜色。手心的温暖也许不算多，只有这么一刻，却能在这样寒冷的夜晚化作星星闪烁。我们都曾迷惑，也曾陷入沼泽，还好有你借我的阳光，让希望都降落。有一些梦想对你诉说，等美梦成真的时候，你陪在我左右，让我们仰望天空多辽阔，多一颗温暖在你我的手中。 聚的时间也许不算多，只有短短一刻，却能在人生漫漫的旅途画下彩虹颜色。手心的温暖也许不算多，只有这么一刻，却能在这样寒冷的夜晚化作星星闪烁。我们都曾迷惑，也曾陷入沼泽，还好有你借我的阳光，让希望都降落。总有一些梦想对你诉说，等美梦成真的时候，你陪在我左右。让我们仰望天空多辽阔，一个温暖在你我的手中。总有一些梦想对你诉说，当美梦成真的时候，你陪在我左右。让我们仰望多一个温暖在你我的手中，多一个温暖在你我的手中。 手心的温暖也许不算多， 只有这么一刻。 多一刻温暖，每个人都奉献出一刻的温暖，或者一度的温暖，那么将汇聚成无穷无尽的温暖和爱，人间都充满了爱。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多一刻温暖》，这次和以往的创作经验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俩深入到山区的学校，真正体验到了当地的生活，音乐里去除了过多的混音，还有那些华丽的炫技，留下了音乐更纯粹的部分，就像孩子们一样，用朴实无华的力量去打动人心。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公益歌曲，奉献出温暖来关爱那些山区的孩子，特别是在山区没有条件学音乐却热爱音乐的孩子们。这样的一首充满爱的歌，这样的一首公益歌曲，刚刚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有听众朋友说，送给河南的朋友们吧，希望他们渡过难关。记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还有听众朋友特别点了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最美的太阳，风雨之后就能见到最美的彩虹。好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曲我们留在第三个时段要把这首歌曲送出，谢谢点播这首歌曲的好朋友。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要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修行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腾跌，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厌。 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恋，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 歌呢，这道题梁咏琪做了20多年，不得不说梁咏琪的起点很高，不止演戏也包括唱歌。1996年凭借首张粤语专辑《爱自己》一举夺得大奖，次年呢就推出了国语专辑《短发》，其中的《新鲜》作为代表作品之一也是风靡一时。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首《新鲜》，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7位，成绩相当不错呀。很多歌迷也正是因为这一首歌曲，因为《短发》的同名专辑而认识了这个唱歌很好听很清纯的女孩子，一个短发的女孩子梁咏琪。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那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分享五月天《知足》。 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女生已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自重。当一阵风吹来，捧着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自重。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用短暂的拥有来填补没有你的空白，这就是2005年五月天的《知足》的深刻含义。作为治愈系励志代表的音乐，这首音乐唱的是青春带给每个人的成长的意义。整首音乐发现没有，没有鼓和贝斯，而大量采用了钢琴和弦乐，那种回到最初寻找最初的梦想的意义，也正是五月天音乐追求的精神内核。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转场音乐，许飞翻唱的《大海》。听过之后呢，期待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由你来决定歌单了。想听什么歌？有人点到了张杰的歌，还有人点到了《阳光总在风雨后》。好啊，待会儿回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了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chaque goutte et je ne veux plus. L'ouvre de ta bouche sur Hello, bienvenue. Salade de fruits, joli, joli, joli. Tu plais à mon père, tu plais à ma mère. Salade de fruits, joli, joli, joli. Un jour l'autre, il faudra bien qu'on nous marie. Je plongerai tout nu dans l'océan pour te ramener des poissons d'argent avec des coquillages. 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一位听友叫做村口王师傅。哎，村口王师傅你好，刚刚这首歌是不是就是你想听的小野丽莎的？这首歌曲不叫水果什么什么什么，叫水果沙拉，是不是你要的这首歌送给你了？这样轻松的节奏也送给今天这样的节气大暑。天儿越来越闷热了，大家在大暑节气当中吃一些解暑降温的食品呢，但是不要太油腻，吃一些清淡的解暑的，比如之前就说过小暑的时候吃过那些绿豆汤啊等等，大暑也可以吃起来。在大暑这样的节气还适宜吃些什么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家族群或者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分享一下。这样的雨季呢，到山区去很危险，所以呢也在节目当中多次提醒大家，可以去室内一些公园或者去一些博物馆等等。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又是哪一个好去处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北京胡同深处有一个地方保存着非常完好的明代建筑，让它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在这个院里，详尽的展板可以让你了解中国古建筑群的相关知识，而且重点一定要去看，就是在侧殿有精美的明代藻井，也是唯一遗存的。同时呢，这里还有北京文博交流馆，展示着北京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和故事，比如几十年来的各种门票等等啊。而来到这里，一定不要错过每天下午3点精心复原的古代音乐的演奏。可以想象一下古代音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演奏吗？可能在大银幕大荧屏当中影视剧当中大家见到，但是你没有现场去亲身体验吗？来这儿体验一下吧，让你一秒钟就穿越回明朝。你可以选坐地铁1号线或者2号线，在建国门站 A 口出来就看到了，别忘了需要提前一天来预约门票。可以计划走起了。好了，接下来呢又是一位听友点播的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一切的不愉快都可以烟消云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世界充满了爱，我们可以一起共度难关的，相信。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无聊的清晨里，有着无聊的微风，等待着你的电话，给我小小感动。生活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其实它有着最神秘的变化。在浪漫的小路上，我们开心的追逐，因为这样的时间并不是虚度。爱情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偶尔的心交换才会更灿烂。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又为何哭泣，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在浪漫的小路上，我们开心的追逐，因为这样的时间并不是虚度。爱情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偶尔的心交换才会更灿烂。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又为何哭泣，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最想知道的问题，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你最近好的消息，让我们聊聊聊聊聊聊这次你又为何哭泣，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让我们聊聊聊聊在心中的所有秘密。 这是李行亮2014年第二张 EP 当中的单曲，轻快的节奏再加上很上口的歌词，迅速就流传开来。李行亮也凭借这首单曲传达幸福世界的真实所想，鼓励大家用聊聊来守候幸福，解除相恋的人们之间的那种不愉快。有的时候沟通真的很重要，不要两个人觉得我们有默契什么都不用说，哎，久而久之两个人真的会有隔阂的，还是要说透比较好。其实这首歌呢也被认定是幸福之歌于李行亮而言，为什么呢？因为唱出心中的情感，而且呢也是结束6年爱情长跑步入婚姻殿堂之后发行的首单。哇，这首歌曲带着甜蜜和幸福哈。 好了，汽车音乐会，好听的音乐正在播出。北京时间10:07，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互动哈，说说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一种方式在家族群当中，还有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好了，继续来分享一首甜蜜而且相当有温度的歌，来自李佑辰的《另一种伴侣》。另一种伴侣什么意思呢？当然是歌迷了。谢谢歌迷一路的相伴和支持。 我在眼皮里哭泣，他们总会一人哄一句，直到听完你说没事了这句，直到看我笑嘴角扬起。你们像氧气，每天飘来好天气，黑云才散去就露出我心情。我提醒我自己，好朋友完美的距离，害怕终究要和你分离。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呐喊、yeah! 奔跑在这发狂的时代，努力追我所爱，勇敢做一个最闪亮的存在，不发光就会不自在，要活出我姿态，对不起世界才能算不平凡，要最闪亮的存在、yeah、我们在这发光的时代，最热血的姿态，小宇宙燃烧才算最痛快，高发光失败的不奇怪，对未来多期待，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 希望这样的音乐可以驱走阴霾，让我们看到最灿烂的阳光，最美的彩虹。刚刚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有听友来点播张杰的歌曲，好了，共同来听到这一首《发光时代》。生活在这样幸福的时代，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特别选择这样一首同样很励志、很正能量的歌曲《真心英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满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你懂。 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 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随随便便成功，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 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心爱的朋友热情相 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歌，也有你喜欢的那首歌，一定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可以找得到，总有一款适合你。也许你现在特别想听那种力量的歌，充满力量的歌，充满正能量的歌。好了，那最后我们还有一首 Beyond 海阔天空怎么样，用这样的歌声来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歌单还由你来决定，想听什么样的歌曲赶快来告诉我。发现今天听听聊天时大家聊得很热闹，而且点赞的朋友也超级多，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音乐要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了，海阔天空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九点再见。 今天我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 是汽车音乐会，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父母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送清凉。7月21号至7月23号，新老客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北广购物节目，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那么在我们平台上的有些产品啊，跟我们真的一走就好多年。 对， 像这样的产品呢，一般都是说听众的认可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品质呢得到大家的这个一致的称赞，这样的产品留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本身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呢，就是趋向于给大家推荐质优价廉的好商品，所以说能够在咱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继续跟大家见面的商品，都是受过时间检验的，受过大家口碑检验的好商品。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二弟的这个罐头。是什么的罐头呢？是带鱼罐头。之前呢，二弟这个品牌给大家提供过，您像冰鱼罐头，什么北极的深海鱼罐头，然后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三文鱼罐头，这段时间呢比较火的就是它的带鱼罐头。 对， 因为本身咱们北京人对于带鱼呢，就是接受程度非常非常高， 有一种情感在里边。 对 啊，因为那个时候其他的鱼啊吃的比较少，更多的可能就是带鱼啊、黄花鱼啊，所以对它就有感情了。 而且带鱼呢本身它又没有什么腥味儿， 没错 啊，好的带鱼呢吃起来呢这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特别，所以说带鱼确实是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二 D 的下饭带鱼罐头呢，它采用的原料还是挺有讲究的。一般呢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见到的这个带鱼呢分两种，一种是国产带鱼啊，比如说在咱们渤海湾的呀，在这个舟山地区的这个带鱼，另外呢还有就是外国进口的一些比较大的带鱼。外国进口带鱼呢看起来比较漂亮，但是还真没有咱们本地的国产的带鱼那么香。 没错， 尤其是比不上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渤海湾的带鱼。怎么说呢，还是自己吃自己挨着的这个海边的鱼啊更香更适口。 当然呢，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离海边比较远啊，所以呢你说你捞上来以后马上吃这种机会并不多，所以呢就把一些好的带鱼啊捞上来以后马上就什么呢做成了罐头食品，然后运送到全国各地了。 今天的这个二弟的带鱼罐头呢，就是捞上来以后马上给大家制作的这个带鱼罐头，所以呢它非常非常的新鲜，您打开罐以后会尝到那个新鲜带鱼的味道。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个二弟的这个厂家的地址啊就在咱们渤海湾的周边，而且呢本身它制作这个带鱼罐头就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他给大家调的那个味儿呢非常非常的好。它没有什么油，因为什么呢？本身带鱼足够新鲜， 对， 它就挨着这个海边，所以说呢这个带鱼不用去用什么油啊去褶它那个味儿， 对， 它就完全是这个带鱼本身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就足够了。另外呢不用放什么过咸的东西呀、过辣的东西呀，那就褶住了这个带鱼的香味了。所以说今天这款罐头呢它的口呢比较清淡，但是您真正的能吃到带鱼本身的那种鱼肉味儿。还有一点就是今天的这个带鱼里边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这点很重要， 您可以放心吃。但是您要知道现在的罐头和以前的罐头可不一样了，现在的罐头都是用好材料用好工艺，同时这里边因为它抽真空啊，里边是真空的环境，所以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 所以刚才您说今天这个品味也好啊，大家认可率也高，所以呢在大家的要求下我们又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货。 是的，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价格也好， 哎啊，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呢一共是36罐，每罐呢都是三两的这个马口铁的罐，每罐是150克。36罐当中呢有30罐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红烧带鱼味的 家常味道 啊，还有6罐呢是香辣的带鱼味的。这个香辣带鱼味呢也不是那么辣，这个辣呀就是让您下饭的， 对， 稍微有一点点，而且呢总体这36罐呢这个口啊稍微偏甜一点点，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这个口感。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块钱，299块钱36罐，每罐和8.3块多钱。 对，而且它这是150克，3两一罐的， 对， 相对那2两的要厚一点， 厚一点，对 对。今天299，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这个组合，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啊！你说你上了一天班回来以后呢，再颠三炒俩的挺麻烦的。如果老年朋友呢，你说在家里一天3顿饭，做起来也是成个负担。 我告诉您， 家里有小孩的水急也麻烦、 这个时候呢，其实老人自己在家里边呢，经常是您做完饭以后，尤其是天热了，上顿吃完下顿吃， 对， 又没有那么多人跟这个家里边一块吃饭，所以说呢这个买这个罐头正合适。比如说中午就老两口一块吃饭，那就开一两罐， 对， 就一个菜了。而且呢还提倡什么，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得多吃鱼。还有比如说像小朋友回家了以后家里边饭还没熟呢，或者说平常就当零嘴什么的，这个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说它带点甜口又没那么多油，它里边全是汤汁儿，哎，吃起来也没问题。这个时候就有朋友想了，你刚才说了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这万一有个鱼刺儿怎么办？我告诉您，今天的二弟带鱼罐头呢，它里边这个带鱼都是焖酥了的 哦，骨酥肉烂， 骨酥肉烂的，因为它那个骨头啊，真的是不用嚼，就是您拿这舌头一抿，就全碎成渣儿渣儿。 对，因为前些时候我吃的时候是用烙饼卷着它嘛，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吃出什么骨头的感觉， 对 啊，完全是跟肉融在一起了。 它这个制作的工艺是非常好的，另外也说明什么，就是它用的这个带鱼新鲜，它这个外形还是非常非常完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二弟带鱼罐头呢，它选用的全是带鱼的中段，本身咱国产带鱼就不那么宽，那这个稍微的选点好的部位，中段呢大家吃的过瘾，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是36罐啊，都是二弟的下饭带鱼的罐头组合， 对， 那么有红烧味的咱们是30罐，还有香辣味的6罐，这个香辣味呢就是微微的辣，就达到一个开胃就可以了，一共是36罐，而且是3两一罐的，150克一罐的啊，咱们是36罐。那么市场价就别说了，相对比较贵，咱们的299，合这么一大罐啊也就是8块来钱， 8块来钱 啊，所以呢真的是价格比较合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我们的这个二弟带鱼罐头呢也是受到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很多的听众的认可的，同时我们向大家承诺，每一罐二弟带鱼罐头里边都没有防腐剂，您自己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人平常当个 中午饭呀、晚饭呀，就可以当做一道菜。比如说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呢，另外呢，比如说上班族，您想啊，上班，比如说您叫外卖， 嗯，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菜，再加上点米饭，再加上点这个生菜啊、洋白菜啊什么的，就得十几块、二十块钱。现在这种盖饭，但是如果你带一罐这个啊，再稍微的，比如说带点米饭什么的，一热。就很方便， 对，配一个小青菜就行了。 哎，确实是。而且呢，比如说在路上跑车的这个司机师傅朋友啊，您自己在家里边拿上一罐，就放在车里边，因为这个呢是不用冷藏的，不用放在冰箱里边的，就是室温保存就可以，很方便。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红烧的带鱼呢是30罐， 对， 另外香辣的下饭带鱼呢是6罐，一共是36罐， 一共是 36罐，而且是3两1罐， 是的 啊。咱们今天价格只要299，和一罐呢8块钱，真的是非常合适。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龙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能够听。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能够听。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wo One 21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泪吹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开启，去活着。 Listen to one, two, one band. 他们是 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